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样，第88集。迟志涵眨眨眼，齐成解释得特别详细。 齐宁有一次在电视新闻直播的时候骂过主持人，因为那个主持人一直问他我姐夫入赘的事，然后他在直播过程中发飙了，网上应该有视频，你去搜一搜就知道了。骂了几句脏话，顺便把主持人收了别人钱还在外面养小三的事说出来了，所以他算是被媒体涌黑了。在他的标准里当然很相信你。 齐成两手用力地把迟志涵摁到怀里。 而且我会睡不着，你不在我睡不着。 齐成已经很难回到过去安静的日子了，迟志涵睡觉偶尔会很轻的打呼，偶尔会睡像霸道，但是齐成已经习惯了他的呼吸声，再安静下来就觉得空气压抑得快要压死自己。迟志涵回身抱住了他，齐成性格里也有不管不顾的部分，迟志涵和齐家人因为心疼他多年的病痛，很多时候也都会由着他去。迟志涵有时候会觉得齐成生病十几年仍然保有少爷脾气，大概和这样的纵容也有关系，只是他没有想到齐宁这次居然没有继续纵容，而是找了赵医生和李医生，一大早的又重新杀了回来。真的是一大早半夜才睡的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睡眼惺忪。秦宁嘴里嚼着口香糖，衣服换了一套，很明显的一夜未睡。赵医生不知道又去什么地方受到了刺激，这次莫名其妙戴了一只耳钉，只戴了一只，还是有点做旧的脏脏的白色耳钉。 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想把你丢到广场上的建议？ 齐成点头，赵医生对上迟志涵的视线，洋洋得意。 是不是很想帮我把耳钉擦干净？还是觉得不对称？ 迟志涵选择沉默。 哎呀，这两天有个强迫症病例，没办法，医生也苦啊。 丝毫看不出苦的赵医生抱怨了一句，接着回到正题。 老李不同意是因为他觉得这种冲击治疗法对你的心脏刺激太大，但是昨天秦宁找我聊的这个我们讨论之后觉得非常可行。你在熟悉的环境里用视频召开记者招待会是绝对符合你的身体情况，并且十分贴合你目前状况的冲击治疗。 赵医生似乎有些激动，站起来又坐下，绕了一圈问得非常真诚。 话说有早饭吗？ 牛奶面包。 迟志涵站起身去厨房，被赵医生阻止了。 让齐宁去，我还有话跟你们两个说。 迟志涵和齐宁对视，齐宁默默站起身。迟志涵有些坐立不安。 冰箱里有牛奶，橱柜的保鲜笼里有面包。 放心，他不会在你牛奶里下毒。 李医生很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决定把话题拉回来。 你这几天心跳控制得很好啊，体检指标也不错，所以这次的治疗我可以签字，但前提是小池得搬出去。 说，老赵说到一半跟你要吃的，就是不想自己说这话，奸诈小人。 齐宁把所有的事情啊都跟我们说了，为了保证治疗万无一失，我们首先得保证你们这次公开齐成病情的过程万无一失。让小池离开是面对媒体最稳妥的方案。我是医生，在明知道有更好方案的前提下，是不可能对第二个相对冒险的方案点头的。 李医生和赵医生相比说话更加直白， 大多数时候都没有回旋余地。齐城应该在他们来的时候就预料到了，所以全程不说话。齐宁递给齐城一杯温牛奶，把剩下的早餐放到茶几上。 你快好了，我不可能还惯着你。 齐城。 迟志涵握着齐城的手，看着他略带孩子气的闷声不吭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看起来又该剪了，有一点点胡茬，衬得他一张脸更加白皙。不可能不心疼，他一直会想起他们第一次撞见的场景。齐城把自己用被子包着，可怜又可笑地坐在床上，手足无措。那么干净优雅的人，在那个阶段一直把自己当成阴沟里的怪物。迟志涵迫切地渴望他好起来，迫切地想要看到他两眼笑成月牙的样子。为了这个迫切，迟志涵觉得自己可以配合任何事。 齐城，想想我结婚时外界传的那些消息，再想想小池接下来要经历的事情，他这次站出去会比到最后被人把家底都挖出来群嘲好很多。 秦宁这番话应该是最终打动齐城的原因。迟志涵也是后来才知道，秦宁和周景硕结婚前因为董事会不允许加上对手的拉踩，被泼了多少脏水。周景硕家里每天买菜的价格单都被扒了出来，后来是齐宁不依不饶地把所有相关水军都告上法庭，才逐渐平息。他迟志涵嫁给齐城，因为家世的原因，被这样深扒的可能性很大。齐城连这样安排好的记者招待会都不想迟志涵一力承担，更何况那样的全民群嘲。但是大多数时候，人的理智和情感是分开的。 药我都根据日期分好了，是彩虹的颜色。你要是忘了，墨碧彩虹色就知道星期几了。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，很简单的，不要乱吃啊。 迟志涵开始满屋子转悠，他监管了齐城的药之后才发现，齐城那样拿着小碗认认真真吃药的样子是假象。他吃药挑颜色，还经常懒得想自己今天有没有吃过这类药，完全就是随缘。 一日三餐刘妈都会过来帮忙，如果没胃口，我在对面藏了点小菜，你可以偷偷过去拿。盐分我都控过了，少吃点没有太大关系。监测仪要带着，不可以摘下来。摄像头24小时开着，去厕所不要关门，不然我会让人冲进来的。 迟志涵的眉仍然拧着，又转悠了一圈，咬着嘴唇站在空旷的房子里，开始没事找事。 哎，你一个人为什么要住那么大的房子呀？太空了。 空的他眼眶都快要红了。 你不走就不空了。 齐城坐在电脑桌后面的躺椅上，半边脸藏在阴影里。迟志涵拎着小包，咬着嘴唇瞪他。齐城叹气，站起来帮迟志涵拿了手里的包。 既然都这么舍不得，干嘛要答应他们？我送你回去好不好？我那辆车看到的人不多。 不好，你要控制心跳。 迟志涵的眼睛红彤彤的。齐城很安静。 我到了会跟你视频，白天有空的时候我会尽量2个小时就跟你视频一次。秦宁把所有相关的关键词都用网络屏蔽器屏蔽掉了，网络可以正常使用，就算能破解也不许你去搜那些新闻，看了难受，而且评论你也吵不过。 齐城持续安静，迟志涵眼睛里的眼泪转悠了好几圈，就是倔强地忍着不让它掉下来。 齐晴在那边陪我呢，所以我不是一个人，应该也不会太害怕。我和齐晴在一起的时候很彪悍的，只要有敢冲上来偷拍的记者，我们会立刻用手机拍回来，然后传到我的微博上去。你知道的，我微博粉丝挺多的，采访的稿子还是会先给你看，到时候你视频教我怎么回答好不好？ 迟志涵持续不停地说。安静下来他真的会哭，明明最后点头的人是自己，现在真的要走了， 心里面撕心裂肺的。他盯着齐城的眼瞳，齐城眼底的琥珀色渐渐变深。 七天很短的，你四分之一个简要疗程而已。我要学习怎么应对媒体，还要背答案。记者招待会后，网络评论肯定会有恶评，也会有人带节奏，到时候我还要一一面对呢。所以这七天很快就能过去的。你刚签了漫画协议，新的大纲都还没有画出来，正好趁着这七天做一做。而且七天之后打仗的那个人就得是你了。 迟志涵絮絮叨叨没完没了，声音有点颤，但是始终保持微笑，眼泪就是不肯掉下来。 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都不要分开。 齐城终于忍不住开口，他心底仍然有些气，只是加大了一点风险，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扛得住。可是所有人，包括迟志涵，都还是选择了更稳妥的方案。虽然气，却还是能够理解，毕竟方案失败的后果连他自己都无法承担。迟志涵忍着眼泪的样子让齐城心里绞痛绞痛的，甚至超过了七天分别带给他的慌张。迟志涵也舍不得，他做事情向来随性所致，很少会认真考虑后果。陪伴齐城的这几个月，他成熟了很多，也隐忍了很多，为了顾全大局，为了他齐城的病。 以后都不会这么委屈了。 迟志涵泪眼婆娑地看着齐城。 以后还会这样的，也就你这个傻子会认为可以用你一个人的力量让我再也没有委屈。这个世界很恶意，所有人都经历了出生和死亡，活着的过程千奇百怪，每个人在死前都伤痕累累，但是再伤痕累累，大部分人还是不愿意告别世界，因为离开世界之前总是会有让自己放不下的人。在认识你之前，我很怕自己真的告别世界的时候找不到那个放不下的人。 迟志涵不是不知道自己妈妈在那样的时刻离自己而去意味着什么，也不是不知道七情迟早有一天会娶妻生子，生活重心会偏移。因为知道，所以才自欺欺人的想要等等妈妈，让妈妈有足够的时间编出一个理由，让自己可以有一个最终留恋人间的理由。所幸遇到了齐城。 这不是最后一次，我们以后一定还会遇到不好的事情，只是从此以后都不用一个人去面对了。 只要不是一个人就很好。 迟志涵踮起脚吻上齐城的嘴唇，齐城回吻得有些急切，带着监测仪的手背到了身后，另一只手紧搂怀里的女人。被赵医生重新优化升级的监测仪在这种时候会发出五颜六色的光，还会欢快积极地唱上学歌，提醒他现在需要控制欲望。他把已经吻得有些迷离的迟志涵推到墙边，在几乎无法控制的时候喘息着说会等他。他们有很长很长的未来，所以有足够的信心让这一刻的等待变成甘甜的回忆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